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冒出朱府方丑，错错一错再错，错不早，真心与子煎熬。 大风狂了，山林疯了，雨狂了，雷疯了，雷疯了，雨狂了。 泪至耳，宁沉咒语，向天下诉。与其耳，化作狂风，朝地上住。尽应得摧枯拉朽，公安待。还世间清心静水，履恋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兄那情深，但是一位大英雄。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孟学姬，你想安稳，无宿命因根本。那一天念想根本。见了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人，原来是官家土生。他见那雅琴的金蝉连了青菜大成，一宿命无福比肩，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公，就家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托本的一阵一阵血恨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际，一世同人，郎掌心他不肯，绵延不把人问，王世同体无比一足，我依然画穿了一张，有心相见和往事旁，可怜我力量有本难，往事痛被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面西旁，东 票西当无处把身人存。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我挂悬梁要把我的命顺，一个大人你的父亲只有我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活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梦生，望你亲家给我的恩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我记不要告诉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Yeah. Thank you. 我的苦命的妹妹啊。 著名洋剧演员金韵贵演唱的洋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